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啦，咁跟住落嚟呢就讲另一样嘢呢，哎，讲起上嚟更加气愤，即係讲食物安全嘅，大家记得啦。08奥运就北京啦。咁，但係哇嗰陣时呢就好巴闭啦，即係话好似百年梦圆啊，即係就喺北京啦，即係我哋个梦，中国人嘅梦想啦，咁举办到奥运啦咁样。但係点知一完咗奥运呢就爆咗一单嘢呢，哎，令到我哋系无地自容嘅。啊，而且痛心疾首嘅，就係咩啊？ 我又唔識。 哇！你08啫喎，你嗰陣時都 可能唔記得咗係咩嚟㗎？ 毒奶粉。 哦， 你要明白點解而家有光復上水啫？點解而家有本土運動啫？ 係喎， 全部都係嗰陣時嚟㗎嘛，就係因為有咗呢個三聚氰胺毒奶粉。 嗯。 嚇，咁然之後咧，啲人咧，大陸人就對自己本土出產嘅奶粉係完全失曬信心。所以而家自由行咧落到嚟搶購，甚至叫盲搶奶，就係咁嚟噶嘛 ，Javi 係 嘛？所以咧，你嗰陣時都係唔夠， 因為咧呢一樣嘢喺大陸太普遍， 唔係呢單好大嘅， 乜嘢都係 係有好多即係好唔安全食品啦，地溝油嗰啲最出名啦，係嘛？假雞蛋都有嘅，假鹽都有嘅，咁啊黐曬線㗎係嘛？但係呢一個咧係更最令人痛心疾首嘅，因為佢竟然咧係向呢個 BB 下毒手。 嗯， 咁但你又記唔記得啦？係，等你有機會補償下啦，真係。點解會出現呢個三聚氰胺呢個事件呢？點解佢會喺個奶粉入面加咗呢樣有害嘅嘢？ 哦，可以就係話等到啲奶粉好啊，咪靚啲啊？ 嗯，可以咁講，可以咁講。咁但係實際上具體嚟講呢，就係話原來呢，即係國家嗰啲標準局呢有規定呢，食物呢就係你俾 BB 食嘅嗰啲，而家我哋叫配方粉啦，或者叫配方奶啦，係咪，其實即係跟英文嘅就是，formula 係咪 ,formula milk。咁樣呢，即係啲奶粉呢其實係要經過一定嘅測試，即係證明佢有一定嘅營養價值先至能夠喺市面上出售。因為實際上你飲人奶呢就乜嘢營養都有曬，你就快高長大，又冇咁多病痛。但係而家因為現代社會，特別就係資本主義社會啦，我都講啦，即係所謂無產化同埋工資勞動嘅制度底下呢，特別係呢你要剝削加重嘅時期，又人口唔夠，佢又要提升人口嘅勞動人口數目呢，咁鼓勵婦女就業嘛。咁所以實際上呢你嗰啲媽咪呢就冇辦法喂人奶。好啦，冇辦法嘅時期就被迫去食奶粉，而奶粉本身又係一宗大生意嚟㗎嘛，所以成個都係同資本主義有關嘅。OK， 咁但我哋今日唔係講資本主義呀。咁但係呢就因為呢啲配方粉呢，咁始終國家都有一個咁職責，就係話喂，如果你根本係嗰啲白面粉嚟嘅，咁你食咗你死得啦，嗰，那個 BB 係咪，即係冇嗰啲營養啦咁樣。咁所以係要測試嘅。測試嘅其中一個步驟呢就測試個蛋白質嘅含量。咁但係佢個測試過程呢，即係我就唔係真係讀化學啦，咁就算讀化學嘅你都要去搵搵呢，就係話原同嘅過程入面呢，佢就係睇佢產生出嚟嘅好似係氮嘅。或者係淡嘅氧化物咁樣啦，即係佢嗰個 detector 啦，係咪。咁於是佢就見到呢佢就當係有蛋白質㗎啦，係咪，即係其實佢個正常嚟講就係嘅，因為佢就用一種嘅間接嘅方法㗎嘛。唉，咁就大陸嗰啲人。即係我哋呢其實中國人呢，中華民族啲聰明才智就係頂呱呱㗎啦，全部呢就用咗喺呢啲咁樣嘅即係歪路之上啊，啲壞事之上。於是佢竟然就諗到呢，就係原來三聚氰胺呢種咁樣嘅物質呢加入奶粉嘅時期，當嗰啲奶粉通過呢個測試嘅時期呢，原來佢都會釋放嗰種氮化物。咁於是呢就會呃到呢就嗰個即係檢測當局呢就話，哦，原來佢有好高嘅蛋白質成分嘅，就係因為咁樣。 哇，真係。 但係原來佢係會引致腎結石嘅。 嗯。 即係幾陰功㗎你話係咪，即係呢啲咁嘅無辜嘅字字。咁最先爆發呢單嘢呢就係三六集團喎，咁巧喎，三聚氰胺佢又叫三六三隻鹿喎嘅集團，我哋香港人完全唔熟嘅，就係因為嗰次先熟嘅啫。咁原來佢又唔係一間純中資，原來佢係中外合資嘅。原來佢就係同紐西蘭一間叫做咩話恆天然啊嘅奶粉公司啊，即係奶製品公司咧就合作嘅。咁但係呢單嘢咧就應該就唔關紐西蘭事嘅，就係佢嚟到嘅時期係嘛？咁我哋係啊先至加工，咁樣咧就害死唔少人。咁但係即係最令人真係即係講起都眼滑切齒嘅咧，就係話嗱呢個奸商已經係抵鬧啦，但係呢個政府啊更加抵鬧，因為 原來當其時咧，大家都知啦，講翻呢個歷史，其實即係嗰陣時你唔係瞓咗覺啊嘛，都係話佢撳住撳住咯，已經爆咗出嚟啦，但係因為驚影響奧運啊，所以咧就唔准發布啊。咁你話係咪癲嘅？大佬嗰啲係人命嚟㗎，嗰啲係 B B 嘅健康嚟㗎。咁嗰陣時，收尾咪踢爆，踢爆之後，哇！原來根本咧就即係早喺半年前啊，即係奧運半年前都已經知道呢單嘢㗎啦。但係就政府就撳住撳住，地方政府咧就完全打壓落。去唔准報道，直到奧運之後，奧運係八月啊嘛，咁卒之咧就9月13日就係大陸政府先至話即係揭發之後啦嚇調查啦，就9月13日就係停止有任何三聚氰胺嘅含即係嘅成分嘅奶粉。香港咧就遲幾日啫，就係9月22日就香港咧即刻緊急立法，就係停止含有呢啲成分嘅奶粉出售，全部要落架。但係啦，卒之呢我哋睇返上嚟呢，原來如果按照呢個數據呢，唔知有幾真啦，因為食咗呢個有三聚氰胺嘅奶粉嘅呢，而入醫院求助嘅 BB 呢，最少講緊係50000多個 BB。而啦呢度所謂講嘅死亡個案有4宗。食奶粉而死亡，你話係咪黐線嘅係咪？就係因為佢腎結石啊！佢最先嘅時期咧，都話嗰啲 B B 咧，甚至有啲大個咗都食噶嘛。而家有啲即係矜貴啲啊，即係佢4、5歲佢都食噶嘛，係咪啊？都食噶嘛。佢咧小便好有困難，點解會咁樣嘅咧 ？B B 仔咁樣，原來佢因為腎結石，即係你話幾慘咧？咁啊，即係求嗰陣時係一個好大嘅即係醜聞啦，全世界嘅醜聞啦。咁講真，當其時我哋成班朋友坐埋都喺度慨嘆，就係呢個世界咧。即係我寫過篇文章啦，大家可能都睇過啦，如果冇喺網上一 check 就有㗎啦，就是、叫當羅馬帝國遇上晚清㗎嘛，係咪？咁羅馬帝國係咩呀？ 就美國啦。 晚清係咩呀？ 就係、是、我哋中 國。係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偉大嘅中國啦，係咪？咁我哋呢個晚清呢，其實大家當時呢叫難兄難弟呀，我哋就爆發咗呢個毒奶粉。羅馬帝國爆發咗咩知唔知呢？都係毒嘅。 都係毒嘅。 但係就唔係食落肚嘅。 係咩？ 就是、叫做毒債券。就係雷曼迷債啊！知唔知啊？離曬譜啊！嗰個死人金融海嘯咧，根本嗰班就係罪犯嚟嘅。但係而家仲係逍遙法外嚇，仲要政府攞納税人嘅錢嚟去救市嚟救翻佢，然後攞大量嘅花紅咧就嚟去嘆世界。所以其實羅馬帝國亦都係爛到真係入心嘅，根本就係。不過佢爛得嚟咧，都冇我哋嗰啲真係咁原始咁野蠻，即係要殺啲 B B 係嘛？佢就殺你啲投資者啫。系嘛？咁但系都好陰功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嗰幾年啊，我成日經過中環啊，見到啲人咧，全部喺花旗銀行啊，喺星展銀行啊，喺執咩乜銀行啊，全部坐曬喺地下喺外面啊，打锣打鼓，着曬白衫啊，喺上面啊，咩要還債啊，點樣啊，係嘛？欠債還錢啊，咁樣，甚至揾啲白色嘅整戴埋頂帽，好似白無常咁啊，拉曬白布橫額啊，啲警察啊企喺度啊，足都搞成2年多啊，陰功！喂，真係人都癲啊，叫做～其實嗰啲根本係佢哋嘅血汗錢。喂，你話佢啲人甚至咧真係冇良知嘅，就批評我就係賺錢嗰陣時你又唔出聲，蝕錢嗰陣時你又喺度嘈亂巴閉。喂，大佬你知唔知嗰啲唔係普通嘅高風險投資啊？嗰啲係叫債券啊，債券 suppose 係好穩陣、好穩陣嘅大佬。所以好多老人家就聽咗啲銀行講。我先至將嗰啲咁嘅成庫，即係血汗錢啊，養老嘅嗰啲棺材本就擺落去買債券，以為好安全。你而家突然間完全我個就即係孤苦無依變咗，就即係積蓄盡喪，係嘛？咁你仲喺度話人哋即係輸打贏要，其實根本華爾街嗰班咧根本就係大惡魔、大妖魔嚟㗎，係嘛嚇？咁啊，即係唔好意思講下講下講，真係嚇，真係忍唔住。咁啊，但係當然我哋啲毒奶粉亦都係即係衰到唔恨啦，係嘛？衰到唔恨仲不得已。即係羅馬帝國始終係羅馬帝國，佢爆咗毒債券，即係成個金融即係風暴之後咧，其實佢都總佢你啲人係即係平頭品足啊，鬧到佢七彩都有啊，係咪？你鬧華爾街啊，所以咪拍好多紀錄片啦、啊，即係起碼都10部8部啊。其中最出名咪就係叫做 Inside Job 嗰套，我諗好多朋友都睇過啦。如果未睇，一定要睇 Inside Job， 就即係講金融風暴嘅其中一套嘅紀錄片。咁但係咧，我哋嘅晚清咧就始終係晚清啦，係嘛？是会杀头的差不多啦、啊、就是其中记不记得那个赵连海啊 是 啊咁你又话喎你成日讲系唉你永远呢啲又唔留意事咁佢系乜嘢啊 佢就好似系其中一个受害嘅爸爸嚟嘅之后呢佢就要争取呢、這个得到公平嘅、即系追究返。 是啦、啊、追究责任。 之后。 咁成立咗个组织叫咩 叫咩咩寶寶 係啦，冇錯，叫結石寶寶之家，其實幾諷刺啊！寶寶本來你聽個名好開心啊，結石喎、啊。 結石寶寶啊嚇之家。咁於是奔走啦，係嘛嚟去爭取呢個公義，伸張公義啦，要追究責任啦。最後點啊？ 最後就梗係俾人哋混咗。 咪就係咯，咁樣咧，竟然有條咁嘅罪，叫做乜嘢咧？就全世界 鬥之士、 尋印之士啊！嗰個印字深到咧，即係我都唔識寫嘅，啲筆畫多到你寫出嚟俾我睇下嗱。我而家即係挑戰大家嚇，聽緊呢個節目，你即刻寫個印字俾我睇啊！我諗你即係十個就咁十個都唔識寫，叫尋印之士罪喎！真係其實呢啲叫莫須有，完全就係莫須有嚟嘅。竟然咧，佢就係去即係要追究到底啦！嗰啲人咁無良啦，反而呢個人會俾人拉。卒之咧就判咗兩年半監，就喺2010年嘅時期判咗兩年半。呢、這個就係我哋嘅晚清啦。 係、 啊、即係講起都直情係把幾火啊，係嘛？咁當然咧，其實即係羅馬帝國同晚清咧都係難兄難弟嚟㗎啦，即係 FDA 啦，我都上一輯都講過啦，其實亦都俾好多人救病，係嘛、嗯？根本係同嗰啲大財團、大財閥嗰啲大食品公司咧，其實都係打龍通嘅。不過咧，佢打龍通得嚟咧，因為始終係羅馬帝國，佢有一定嘅文明程度。係嘛，就好過晚清啲咁解啫咁啦。咁啊講翻咧另外一單故仔啦，係不如講一講，其實都唔係全部都唔係咁開心嘅嘢啦嚇。就係叫做雙分 A。 雙分 A 啊就啊唔係雙係 A 嚟嘅英文啊，雙分咧其實係中文嚟嘅，雙就係比翼雙飛嗰個雙啦，雙雙對對嗰個雙啦，大家分字咧就大家少嘅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即係、就是、我哋飲酒嘅酒就唔要三點水， 嗯、 然後右手邊咧個分開嗰個分，咁、嗯、其實係一種化合物嚟嘅，咁、嗯、個英文咧就叫做bisphenol A 就 BIS 啊，叫 bisphenol BISPHENOL N-O-L, 啊 ,phenol, 其實大家如果有讀過化學一定識呢個化合物㗎啦，其實是一種我哋叫做芬芳族嘅化合物啊，即係一個啊環狀咁樣嘅，但係佢就係一種特殊嘅叫做 bisphenol, 咁原來 A, 啊咁但係原來呢台灣呢就叫做芬甲烷嘅、啊芬就呢個芬啦，甲烷你知啦就係 methane 嗰個啦，就是、甲烷，咁但係呢簡稱呢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就叫做 B, 叫做 BPA 就得㗎啦，佢就攞個宿舍叫做 BPA， 咁啊 BPA 呢樣嘢有乜特別咧？唉，即係我相信好多嘅人啊，即係嘅 BB 仔，尤其是如果你係後生嘅咧 ，Jeffy 應該都中過招㗎啦。我就可能未中過招嘅，因為嗰陣時未咁流行啦，同埋就貴啊，就係咩啊？就係嗰啲奶樽啊。 哦， 奶樽啊，知唔知啊？因為原來咧，嗱呢度又講翻啦，原來佢就係又係人工合成嘅嘢嚟嘅喎。就即係三聚氰胺其實都係啦、 嗯、 就1891年呢就第一次被合成嘅，咁當時呢就大量用於呢個生產喺呢個塑料嗰度，即係我哋所謂塑膠啦，係咪咁樣呢，就因為佢可以做一啲透明同埋不易碎嘅，咁、嗯、於是呢就大量用喺咩呢，就最好就係奶樽啦，咁但係會引起咩問題呢、啊、我哋休息一陣呢，我哋返嚟再講。 总结一周环球市况、财经资讯、科技新知。 我哋有一集都讲过话，我睇嗰边咧系好虚嗰啲嘢系，咁所以嗰时我一路建议啲人走啊，我自己都走啊，咁亦都 年中仲有一个亚洲货，小型亚洲货 系 风暴添。 系啦，咁所以就都好彩执翻身彩啊，即系避过咗，即系我谂就系、是、投资嚟讲嘅话咧，你先唔好讲赚钱，你避过咗呢啲嘅话咧，你就已经系执翻身彩啦，已经系，咁我都算好彩啦。咁、另外就有几个环节都算叫做好彩啦，譬如我系。healthcare 啦，同埋 old fashion 嘅 technology 啦、啊、即係儘管幾多壞消息 ，Intel 反而佢又硬係跌到唔落去。 宏觀經濟主持雷志海、Eddie Chow、Kenny， 逢星期六晚8:30，迷迷香港係有種態度。 一個 free 嘅平台，一早上網。有胆有声话，迷迷香港，无牌无挂。